老残游记第二十回，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4月。老残游记，刘鄂所著，第二十回。浪子经营乏幸福，道人冰雪返魂香。却说小金子、小银子拼命把许亮抱住，吴二本坐进房门，就揭开门帘一个缝儿，偷望外瞧，只见陶三已走到堂屋中间，醉醺醺的，一脸酒气，把上手小金子的门帘往上一摔，有五六尺高，大踏步进去了。小金子屋里，先来的那客用袖子没着脸，哧溜的一声跑出去了，张大脚跟了进去。陶三问：“两个王八羔子呢？”张大脚说：“三爷请坐，就来就来。”张大脚连忙跑过来说：“能二位别指声，这陶三爷是历城县里的都头，在本县红得了不得，本官面前说一不二的，没人惹得起他，能二位可别怪，叫他们姐儿俩赶快过去吧。”许亮说：“咱老子可不怕他，他敢怎么样咱？”说着小金子、小银子早过去了。吴二听了心中捏一把汗，自己借据在他手里如何是好。只听那边屋里陶三不住的哈哈大笑说：“小金子呀，爷赏你100银子。小银子呀，爷也赏你100银子。听他二人说谢三爷的赏，又听陶三说不用谢，这些都是今儿晚上我几个孙子孝敬我的，共孝敬了3000多银子呢。我那吴二孙子还有一张笔据在爷爷手里，许大孙子做的中宝，明天到晚不还，看爷爷要他们命不要。”这许大却向吴二道：“这个东西实在可恶，然听说他武艺很高，手底下能开发5-60个人呢，我们这口闷气咽得下去吗？”吴二说：“气还是小事，明儿这1000银子笔具怎样好呢？”许大说：“我家里虽有银子，只是派人去至少也得3天，远水救不着近火。”又听陶山嚷道：“今儿你们姐儿俩都伺候三爷，不许到别人屋里去，动一动叫你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。”小金子道：“不瞒三爷说，我们俩今儿都有客。”只听陶三爷把桌子一拍，茶碗一摔，哐啷嘎一声响，说：“放狗屁，三爷的人谁敢住？问他有脑袋没有，谁敢在老虎头上打苍蝇？三爷有的是孙子们孝敬的银子，预备打死1-2个，花几千银子就完事了，放你去，你去问问那2个孙子敢来不敢来。”小金子连忙跑过来把银票给许大看，正是许大叔的银票，看着更觉难堪。小银子也过来低低地说道：“大爷二爷，能两位多抱屈，让我们姐儿俩得200银子，我们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整百的银子呢，你们二位都没有银子了，让我们争200银子，明儿买酒菜请你们二位。”许大气急了，说：“滚你的吧。”小金子道：“大爷别气，能多抱屈，能二位就在我炕上歪一宿，明天他走了，大爷到我屋里赶热被窝去，妹妹来陪二爷好不好？”许大连连说道：“滚吧滚吧。”小金子出了房门，嘴里还嘟哝道：“没有了银子还做大爷呢，不害个臊。”许大气白了脸，呆呆地坐着歇了一刻，扯过吴二来说：“兄弟，我有一件事同你商议，我们都是齐河县人，跑到这省里受他们这种气真受不住，我不想活了。你想，你那1000银子还不出来，明儿被他拉到衙门里去，官儿见不着，私刑就要断送了你的命了。不如我们出去找2把刀子进来， 把它剁掉了，也不过四个死，你看好不好？吴儿正在沉吟，只听对方陶三嚷道：吴儿那小子是齐河县里犯了案，逃得来的个逃凶，爷爷明儿把他解到齐河县去，看他活得成活不成。许大那小子是个帮凶，谁不知道的，两个人一路逃得来的凶犯。许大站起来就要走，吴二浪子扯住道：我倒有个法子，只是你得对天发个誓，我才能告诉你。许大道：你瞧，你多门栓呐、啊！你倘若有好法子，我们弄死了他，主意是我出的，倘若犯了案，我是个正凶，你还是个帮凶，难道我还跟你过不去吗？吴二想了想，李路倒不错，加之明天一千银子一定要出乱子，只有这一个办法了，便说道：我的亲哥，我有一种药水给人吃了，脸上不发青紫，随你神仙也验不出毒来。许亮诧异道：我不信，真有这么好的事吗？吴二道：谁还骗你呢？许亮道：在哪里买？我快买去。吴二道：没处买，是我今年七月里在泰山洼子里打从一个山里人家得来的，只是我给你，千万可别连累了我。许亮道：这个容易。随即拿了张纸来写道：许某与陶某怄气起义，将陶某害死，知道吴某有得来上好药水，人吃了立刻致命，再三央求吴某分给若干，此案与吴某毫无干涉。写完交给吴二说：倘若犯了案，你有这个凭据，就与你无干了。吴二看了觉得甚为妥当。许亮说：事不宜迟，你药水在哪里呢？我同你取去。吴二说：就在我枕头匣子里，存在他这里呢。就到炕里边取出个小皮箱来，开了锁，拿出个瓷瓶子来，口上用蜡封好了的。徐亮问：你在泰山怎样得的？吴二道：七月里我从蜀台这条西路上的山回来，从东路回来，竟是小道，一天晚了住在一家子小店，看他炕上有个死人，用被窝盖得好好的，我就问他们怎把死人放在炕上。那老婆子道：不是死人，这是我当家的，前日在山上看见一种草香得可爱，他就采了一把回来泡完水喝，谁知道一喝就仿佛是死了，我们自然哭得了不得的了，活该有救。这内山石洞里住了一个道人叫青龙子，他那天正从这里走过，见我们哭，他来看看，说：你老儿是啥病死的？我就把草给他看，他拿去笑了笑说：这不是毒药，名叫千日醉，可以有救的。我去替你寻点解救药草来吧，你可看好了身体，别叫坏了，我再过49天送药来，一治就好。算计目下也有20多天了，我问他那草还有没有，他就给了我一把子，我就带回来熬成水，弄瓶子装起玩的，今日正好用着了。许亮道：这水灵不灵？倘若要不倒它，我们就毁了呀，你试验过没有？吴二说：百发百中的，我已。说到这里就噎住了。许亮问：你已怎么样？你已试过吗？吴二说：不是试过，我已见那一家被药的人的样子是同死的一般，若没有青龙子解救，他早已埋掉了。二人正在说得高兴，只见门帘子一揭，进来一个人，一手抓住了许亮，一手耐住了吴二，说：好好，你们商议谋财害命吗？一看正是陶三。许亮把药水瓶子紧紧握住，就挣扎逃走。怎经陶三气力如牛，哪里挣扎得动？吴二酒色之徒更不必说了，只见陶三窝起嘴唇打了2个胡哨， 外面又进来两三个大汉，将许吴二人都用绳子扶了。陶三压着解到历城县衙门口来。陶三进去告知了稿签，门上传出话来，今日夜已深了，暂且交差看管，明日乘客过堂，押到官饭店里。幸亏许大身边还有几两银子，拿出来打点了官人，倒也未曾吃苦。明日早堂在花厅问案，是个发审委员，差人将三人带上堂去。委员先问原告，陶三供称，小人昨夜在土昌张家住宿，因多带了几百银子，被这许大、吴二两人看见，起意谋财，两人商议要害小人性命。适逢小人在窗外出小工，听见，进去捉住，牛禀到堂，求大老爷就办。委员问许大、吴二，你二人为什么要谋财害命？许大公，小的许亮齐河县人，陶三欺负我二人，受气不过，所以伤同害他性命。吴二说，他有好药，百发百中，已经试过，很灵验的。小人们正在商议，被陶三抓住。吴二公，监生吴省干，齐河县人，许大被陶三欺负，实与监生无干。许大决意要杀陶三，监生恐闹出事来，原为缓兵之计，告诉他有种药水，名千日醉，容易醉倒人的，并不害性命。实系许大起意，并有笔据在此，从怀中取出呈堂。委员问许大，昨日你们商议时怎样说的？从实告知，本县可以开脱你们。许大便将昨晚的话一字不改说了一遍。委员道，如此说来，你们也不过气愤话，那也不能就算谋杀呀。许大磕头说，大老爷明鉴开恩。委员又问吴二，许大所说各节是否切实？吴二说，一字也不错的。委员说，这件事你们很没有大过，吩咐书吏照录全供。又问许大，那瓶药水在哪里呢？许大从怀中取出呈上。委员打开蜡封一闻，相同蓝色，唯带一分酒气，大笑说道，这种毒药谁都愿意吃的。就交给书吏说，这药水收好了，将此二人并全案分别解交齐河县去。只此分别二字，许大便同吴二拆开两处了。当晚许亮就拿了药水来见老残，老残请出看看，色如桃花，味香气浓，用舌尖细试，有点微甜，叹道，这种毒药怎不令人酒醉呢？将药水用玻璃漏斗仍灌入瓶内，交给许亮，凶器仍证俱全，却不怕他不认了。但是据他所说的情形，似乎这十三个人并不是死，仍有复活的法子。那青龙子我却知道是个隐士，但行踪无定，不易寻觅。你先带着王二回去禀知贵上，这案虽经审定，不可上降。我明天就访青龙子去，如果早着此功，能把十三人救活，岂不更妙？许亮连连答应着是。次日，历城县将吴二浪子解到齐河县，许亮同王二两人作证，自然一堂就驯服了，暂且收监，也不上刑具，静听老残的消息。却说老残次日雇了一匹驴，驮了一个被搭子，吃了早饭，就往泰山东路行去。忽然想到顺井旁边有个百命客摊子的招牌叫安平子知命，此人颇有点来历，不如先去问他一声，好在出南门必由之路。一路想着，早已到了安平子的门首，牵了驴在板凳上坐下，彼此叙了几句闲话。老残就问，听说先生同青龙子常相往来，近来知道他云游何处吗？安平子道，哎呀，你要见他吗？有啥事体？老残便将以上事告知安平子。安平子说，太不巧了，他昨日在我这里坐了半天， 说今日清晨回山去，此刻出南门怕还不到十里路呢。老禅说，这可真不巧了，只是他回什么山？安平子道，李三玄珠洞，他去年住灵岩山，因近来香客见多，常有到他茅棚里的，所以他厌烦，搬到李三玄珠洞去了。老禅问，玄珠洞离此地有几十里？安平子道，我也没去过，听他说大约五十里路不到点，此去一直向南过黄崖嘴子，向西到白雪屋，再向南就到玄珠洞了。老禅到了，领教谢谢，跨上驴子出了南门，由千佛山脚下往东转过山坡，径向南去，行了二十多里，有个村庄，买了点饼吃吃，打听上玄珠洞的路径。那庄家老说道，过去不远，大道旁边就是黄崖嘴，过了黄崖嘴往西九里路便是白雪屋，在南十八里便是玄珠洞，只是这路很不好走，会走的呢一路平坦大道，若不会走，那可就了不得了，石头七大八小，更有无穷的荆棘，一辈子也走不到的，不晓得多少人送了性命。老禅笑道，难不成比唐僧取经还难吗？庄家老作色道，也差不多。老禅一想，人家是好意，不可减慢了他，遂恭恭敬敬的道，老先生恕我失言，还要请教先生，怎样走就容易，怎样走就难，务求指示。庄家老道，这三里的路天生成九曲珠似的，一步一曲，若一直向前必走入荆棘丛了，却又不许有意走曲路，有意曲便陷入深井，永出不来了。我告诉你个诀窍吧，你这位先生颇虚心，我对你讲，眼前路都是从过去的路生出来的，你走两步回头看看，一定不会错了。老禅听了连连打躬说，谨领指示，当时拜辞了庄家老，一说去走，果然不久便到了玄珠洞口，见一老者长须过腹，近前施了一礼，口称，道长莫非是青龙子吗？那老者慌忙回礼说，先生从何处来，到此何事？老禅便将祁东村的一桩案情说了一遍。青龙子沉吟了一会，说也是有缘，且坐下来慢慢地讲。原来这洞里并无桌椅家具，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石头，青龙子与老禅分宾主坐定。青龙子道，这千日醉力量很大，少吃了便醉一千日才醒，多吃就不得活了，只有一种药能解，名叫返魂香，出在西域华山太古冰雪中，也是草木精英所结，若用此香将文火慢慢地炙起来，无论你醉到怎样田地都能复活。几月前我因泰山凹里一个人醉死，我亲自到华山找一个故人处讨得些来，幸而还有些子在此，大约也敷衍够用了，遂从石壁取出一个大葫芦来，内中杂用物件甚多，也有一个小瓶瓶子不到一寸高，递给老禅。老禅请出来看看，有点像乳香的样子，颜色黑暗，闻了闻像是臭滋滋的。老禅问道，何以色味俱不甚佳？青龙子道，救命的物件哪有好看好闻的。老禅恭敬领悟，恐有喘错，又请问如何用法。青龙子道，将病人关在一室内，必须门窗不透一点而风，将此香炙起，也分人体直善恶，如直善的一点便活，如直恶的只好慢慢嘎熬，终究也是要活的。老禅道过谢，沿着原路回去，走到吃饭的小店前，天已黑透了，住得一宿， 清晨回省，人不到，四排十分，遂上院将详细情形禀知了张公宝，并说明带着家眷亲往祁东村去。公宝说宝眷去有何用处，老残道这乡治男人需女人治，治女人需男人治，所以非带小妾去不能应手。公宝说既如此，听凭尊便，但望早去早回，不久封印，兄弟公事稍闲，可以多领些教。老残答应着是，赏了黄家家人几两银子，带着环翠先到了齐河县，人住在南关外店里，却到县里会着子景，亦甚为欢喜。子景亦告知吴二浪子一切情形俱已服认，许亮带去的一千银子也缴上来，接白太尊的信叫交还魏谦，魏谦抵死不肯收，听其自行捐入善堂了。老残说前日托许亮带来的300银子还阁下收到了吗？子景道岂但收到，我已经发了财了。公宝听说这事，专差送来300两银子，我已经收了。过了两日，黄仁瑞又送了带阁下还的300两来，后来许亮来，阁下又送300两来，共得了3份，岂不是发财吗？公宝的1份是万不能退的，仁瑞同阁下的都当奉缴。老残沉吟了一会，说道我想仁瑞也有个香气的，名叫翠花，就是同小妾一家子的，其人颇有良心。仁瑞客中也颇寂寞，不如老哥竟一不做二不休，将此2款替仁瑞再会一府吧。子景拍掌叫好，说我明日要同老哥到祁东村去，奈何呢？想了想说有了，立刻叫差门来告知此事，叫他明天就办。次日王子景同老残坐了2层轿子来到祁东村，找有地保同守侍，备下了公馆，到公馆用过午饭，踏勘贾家的坟茔，不远恰有个小庙，老残选了庙里小小2间房子，命人连夜裱糊不让透风。次日清晨，13口官旧都起到庙里，先打开一个长弓的棺木看看，果然尸身未坏，然后放心把13个尸首全行取出，安放在这2间房内，焚起返魂香来。不到2个时辰，俱已有点生息，老残调度着先用温汤次用稀粥，慢慢的等他们过了7天，方遣各自送回家去。王子景3日前已回城去，老残各事办毕方欲回城，这时魏谦已知前日写信给公宝的就是老残，于是魏贾2家都来磕头苦苦挽留，2家各送了3000银子，老残丝毫不收，2家没法，只好请听戏吧，派人到省城里招呼个大戏班子来，并招呼北柱楼的厨子来，预备留老残过年。哪知次日半夜里，老残急溜回齐河县了，到城不过天色为明，不便往县署里去，先到自己住的店里来看环翠，把堂门推开，见许明的老婆睡在外间未醒，再推开房门往炕上一看，见被窝宽大，枕头上放着2个人头，睡得正浓呢，吃了一惊，再仔细一看，原来就是翠花，不便惊动，退出房门，将许明的老婆唤醒，自己却无处安身，跑到院子里徘徊徘徊，见西上房里家人正搬行李装车，是远处来的客要动身的样子，就立住闲看，只见一人出来吩咐家人说话，老残一见大叫道德惠生兄从哪里来？那人定神一看说不是老残哥吗？怎样在此地？ 老残便将以上二十卷书述了一遍，又问会兄何往。德惠生道：明年东北恐有兵事，我送家眷回扬州去。老残说：请留一日何如？惠生允诺。此时二翠俱已起来洗脸，两家眷属先行会面。四刻，老残进县署去，知魏家一案公保批吴二浪子监禁三年。翠花共用了420两银子，子景还了300银子，老残收了180两，说今日便派人送翠花进省。子景将详细情形写了一函。老残回狱，派许明夫妇送翠花进省去，夜间托店家雇了长车，又把环翠的兄弟带来。老残悉同环翠并他兄弟同德惠生夫妇天明开车结伴江南去了。却说许明夫妇送翠花到黄仁瑞家，仁瑞自是欢喜，拆开老残的信来一看，上写道：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，是前生注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老残游记完。